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嘅。 我哋录紧音噶啦咩？ 录紧噶啦。 咁得意嘅？ 呢 set 嘢犀利啊！花哥帮我哋整噶，屌你老味！我哋有专业录音设备啦，而家。 哇！我哋买咗两个耳粒加个麦 啊， 真系。 系啊，好卵犀飞你啊！ 劲卵过鸠粒啊！ 劲卵个鸠粒我就唔知啦，屌你！ 系嘛？有个网友嗌我哋嗌埋笋哥上嚟，咪唔够用咯，每人。 冇啊，本来想买多个嘅，不过 你插喺边度啊？ 咪插喺呢、這个 好多个窿嘅咩？你后面 唔系啊？佢买啲分插插咋而家？ 哦， 即系都系入一个窿嘅。 哦，即系你咁可唔可以？即系譬如你嘅屎忽一个窿，可唔可以加分插俾人屌？两个人屌你屎忽噶？ 个口。有个口。喂，牛医生好啊！今日我哋录一集个名系咩呢？ 我都唔知道，乜都 up 啦， 乜都 up 啦。第一集、第二集，我哋第一间先讲。 好嚟路尾喺度，喺度搞到啲观众头头转。我讲下今日我冇嘢做，晏昼放假就周围去， 系 咁啊行下街啦，就买一条皮带。条 皮带系做咩？ 喂，而家皮带好卵贵，我条皮带用好多年烂啊。 唔系你系咪遇咗大鳄嗰单嘢上先买皮带啊？ 系、哎、呢、這个一阵间后话。 唔系呢集其实叫大鳄三， 唉，真系咁咧，我就周围话说咁嘅，阿大鳄咧就带我去周围去见一啲皮肤科嘅，或者啲人收我为徒，咁但系咧 同埋皮带有咩关系啊？ 咁咧就话次次人哋咧见到我都依牙松个口黑面黑， 唔系你口黑面黑嘅原因？ 佢口黑面黑，咁咧佢就话不如你执下个碌啦咁样，咁话我个碌唔系好捻掂，最好点咧就。穿过啲尖皮鞋， 踢个鞋嗰啲叫 挺身嘅西裤，唔好入个荷包落去。 系 咁就要恤衫要靓啲，打啲尖啲嘅胎，啲胎你要到嗰个遮住个皮带扣。 牛医生 个碌，佢话我问我系咪天生啲挛毛嘅，我话系特别系下面啲毛系挛嘅。咁佢话最好咧，咁你冇，佢话冇办法，咁就 唔系牛医生，我话俾你听，那个捻样可能唔系带你去收你为徒，系 带你做哑巴， 佢带你去俾人屌屎忽， 哎呀仆街！ 嗱呢件住家仔，仲要系医生啊，屌你老味，对鞋可能特登得我嚟着嚟踢。 咁啊，话说咁，我今日周围行啦，见到咪买皮带，啊啲皮带好捻贵，百几蚊条噶。 哇，百几蚊条皮带，你仲话好捻贵 ？L V 几千嘅一条啊！屌你！ 我最后去咗边度买？去咗Bullstar 呢一间专门店，咁咧就50蚊一条，哇，好靓啊！ 唔系佢，我话俾你听啊！ 哦，你做咩听捻到反捻住个麦？ 捻住只耳仔嘛，其实个麦录音啫，只耳仔唔使录音噶嘛，你咁样都听到嘅。 咁啊系，你做咩？咁你嗌我戴住个耳套把閪啊，真系！ 唔系你都可以咁做嘅。不过最紧要你个麦系对到口啫，因为 咁咧就贵啦嗰啲皮带，咁啊50蚊算平噶啦，同埋我唔想杀咁多身啊嘛，真系。 唔系你杀唔杀身噶啦，牛皮都系用捻咗噶啦，唔系我哋要睇住条疤嘅，因为牛医生咧嚟得开得滞，个麦咪录唔捻到。唔系牛医生， 个麦反转咗就唔得噶啦。 唔系个麦唔怼唔到个口就录唔到噶啦。 我又系，我反我喺下面咧，条女喺上面咧，我碌嘢反转咧。又唔系好捻掂嘅， 唔系你听我讲， 条女话唔好捻掂， 你听我讲，牛医生嗰条捻样捉你咧，唔系去学嘢，捉你去俾人屌屎忽，你着对尖头鞋。 咁我咁话说，咁我其实都系出去睇下啲尖头鞋啦。 系， 即系你知嗱，我又喺度讲讲啦，香港人咧系嘅脚咧，其实都系厚同埋阔啲噶， 系 嗰个头，咁所以咧。好多嘅尖头鞋其实系夹得好辛苦。 唔系你听我讲，尖头鞋系俾中指特别长嘅人着嘅，即系 E.T. 唔系，我觉得系啲外国人咧，佢哋啲脚可能细啲啦，系即系瘦长啲，但系中国人嘅脚肥啲， 着唔到啊。 咁你着尖头好辛苦噶，其实要某啲鞋咧，特别要加阔嗰个脚趾位同埋嗰个先得噶。 系 咁啊，但系你知啦，买对嗰啲尖头鞋靓靓啲，真系好贵噶。 系。 好贵啊，所以就 唔系咁。最终你有冇买到 咧？我咧就去咗一间嗰啲普通鞋铺，古老嗰啲 啊。 咁咧就有个阿叔就走埋嚟嬲我啦。我话阿叔啊，我想买对尖啲嘅鞋。 喂，踢袋 唔系咁咧，就话去啲特别宴会着嘅。佢话你要去啲咩特别嘅宴会？我就讲咗一句，即系譬如好似丧礼啊嗰啲，有阵时要着噶嘛，但平时就好少着。 佢系咪问你？你系咪攞嚟踢条死尸啊？佢死得透未？ 咁咧就咁啊！我阿叔啊都好好心，因为佢见我着住嗰对卡士咧都成1000蚊嘅。咁我通常我着鞋咧就得一两对嘅啫，咁啊就系平时成日着噶，着到烂噶。 咁我烂咗先买嘅。咁但系咧，阿叔见到我，嗯，你条友都系有啲货喎。 系。 咁啊，佢啊，即系都唔知买推唔推你好。 系。 咁啊，结果我就阿叔，我想买对二三百蚊呢啲睇睇。 系。 阿叔佢又好心机攞出嚟，唔紧要，唔紧要，攞出嚟俾你睇下咁样。咁啊，我话可唔可以俾我试下着啊？ 系。 阿叔佢好好人喎、 啊， 佢话嗱呢对啊呢对啲软皮，咁啊一拧个底，哇，咯咯声嘅， 哇正喎、啊，啲屌落去跳得 咁好。我问佢喺边度做啊？系咪大陆八蚊对嗰啲噶？唔系，嗰啲诶马来西亚做嘅，咁啊俾我试一试，然之后哇唔得啊，只脚真 系 好痛，好硬啊个底啊。 唔系，我想问你，你嗰日如果着对咁嘅踢对鞋，你点捻咗？ 我就而家喺度谂一样嘢，嗱、啊，我见到好多人翻工都系着呢啲鞋，但系问题佢哋都可以，譬如行街嗰啲人忍受到咁痛。其实几种几痛苦嚟噶， 唔系我谂嗰啲惯咗，等于着高踭鞋啊， 哇，好痛啊！ 屌你着高踭鞋简直攞命，但我见咗啲女仔咧着高踭鞋去追巴士啊，嗰啲真系坚啊！ 你有冇见过大陆閪着高踭鞋搬巴士？ 我冇啊！我冇啊！屌你， 饮紧你嗰啖果汁真系做卵死，我着捻住嗰啲三角骨嘅丝袜就以前啦，啱唔啱？你听我讲先啦，唔好笑就。 着高踭鞋点解有杯加士啊？屌你系， 屌你听我讲，笑先先，佢咧就唔系入 lift 啊，佢系上唐楼，仲要系抬捻住嗰啲神台啊嗰啲，咁样搬加士，好捻劲啊！ 唔系，我想问嗰只系咪真系高踭鞋嚟啊？屌你 啊！屌你，你有冇见过以前咧喺大陆搭嗰啲小巴咧？嗱，嗰啲大陆嗰啲小巴即系香港嗰啲黄色小巴，搬捻到上去，个底穿我可以见到地下个。 我搭过一次啊！屌你，你冇见 啊？嗰啲司机隔篱有个通常啲女人阿姐 收钱， 吓收钱。嗰啲阿姐着住嗰啲高嗰啲平底高踭鞋，佢争咗几捻厚噶，攞嚟打你个头打穿。 屌你嗰啲捻咗， 着住三角骨袜，见捻到佢个袜底嗰个袜骨袜头啊！屌， 我话俾你听，佢爱嚟攞剥出嚟。扑你个头壳顶啊！ 我 谂 住咧，如果打劫咧，你千祈知唔好攞阿姐嗰对丝袜。 屌！ 咁咧就啊，讲翻转头，唔好讲咁远。咁咧就，唉、哎，着到真系好卵痛。我阿叔啊，对唔住，真系好卵痛。 顶紧， 顶唔紧。阿叔话：，唉，唔紧要。我都谂谂先。佢话：，我唔好意思，阿叔搞到嚟。佢话：，因为我试过俾人屌啊。啊、即系试完对鞋唔捻买，真系俾人屌啊！ 唔系你试嗰对鞋系咪好捻贵噶？ 几百蚊啫，嗰阵时嗰阵时系做紧读紧书嘅。 啊， 嗰条僆仔话：你做乜嘢唔买啊？ 唔系咪唔买咯？屌你！ 我话唔啱，乜嘢唔啱先？你讲捻清楚。 哇！你去嗰间咪黑店嚟噶，老友。 系啊，咁话，我话冇啊，个样唔好啊，唔啱你又死咁样。屌佢，即系一边屌一边口黑面黑啦。咁我嘅咁快耷低头快走啦。 系啊系系。 咁好耐以前噶啦，咁而家我都 唔系你而家应该去啲大百货公司买啊！屌， 买嗰啲乜乜皮鞋店啊？ 哇！嗰啲黑店嚟啊！ 屌你，好街好多咧。咁咧就见唔系好捻多啲贵啊，全部买平价鞋嘅。 系。 咁啊，算啦，我都谂住买住平平啲，我谂住送殡用啊嘛。 系， 屌，但系买真系买唔落手，我话俾你听。 啊， 我唯有真系买对水鞋嘅啫。 唔系，咁我想问你买唔买到对踢对鞋咧？ 买唔到啊！而家都今日行咗成日，买唔到，真系好好痛我只脚行到。 唔系，咁你嗰日都唔着踢对鞋去噶啦？ 我而家都谂紧点搞啊！而家。 我劝你就唔好着对踢对鞋啦！屌你嗰条捻样，嗰条 俾佢用啦，定到时你话啊嗱，你都唔着，咁我点帮你啫？ 屌你着咗都帮唔到你啊，大佬！ 即系好啦，麻烦啦，咁啊再谂啦，咁啊而家就买一条皮带啦。 唔系，我觉得佢系针对你个人，唔系针对你个即系外表啊。 即系佢针对我话俾你听，我就时见到啲客啦，啲女仔啊，成日话生鸡眼，哇着啲高踭鞋睇得好靓啊！一除一对鞋啊，我捻只脚真系几多核突噶。买 高踭鞋，我话俾你听嗱，高踭鞋 我哋啲听众如果有啲中意串脚趾咧，嗰啲 我介绍呢啲你选， 选啦阿文楼只脚， 你唔好成日睇。 阿文楼今日先同我倾过电话嚟， 哇唔系话， 系啊，佢提起你啊，佢关心你，记住你。 你话俾佢听，我死捻咗得噶啦，我话俾你 死捻咗，我得条丝出嚟日扮你啊！ 唔系咁坚啊嘛，屌！我话俾你听，高踭鞋 咩嚟噶嘛？ 高踭鞋咩人发明嘅咧？高踭鞋啲蛤蟆发明噶，等于当年扎脚啫。原因点解会发明到扎脚咧？ 变态閪蛤蟆啊！ 嗱，因为咧女人咧系扎， 女人都有啲避孕狂，如果咁讲法，同埋女人本身都蛤蟆啦，佢唔系咁蛤蟆，点会着俾人睇啊？第二样嘢，佢可能夜晚中意着住高踭鞋攞脚真嚟踩住老公个袋啊！ 唔系嗰啲系日本嘅咸片做嘅啫嗱，因为原来扎脚咧，你个阴道啊！是会收缩，即是你个阴道咧行嘅时候咧，系会令到个阴道收缩。 咦，咁啊着住高踭鞋一边行一边屌閪，咪好好过。 佢长期之后令到个 pat pat 扭动就大啲，增加男人嘅兴趣嘅啫。咁呢样嘢咧系即系扎脚以前嘅即系用途嚟噶。点 解我 见 唔到嗰 个 阿姐搬家私时有咁嘅兴趣？ 唔系因为佢搬住个神台。 佢搬住架撚你可能好啲，佢搬住双架撚你可能个声趣大啲，佢搬住个神台你声趣咪细啲啦。 咁咧前几日咧，我又即系同你倾过买呢、這、一个皮袋同埋皮粒嘅问题啊。 系。 咁咧，我就话说你就好多年前就去买 Casablanca 呢个牌子啊。 话你讲出嚟呢个牌子 咩？呢度乜捻都讲得噶啦。 我话俾你听， 你话俾我听有乜捻唔讲得噶呢度？ 冇啊，冇乜捻嘢唔讲得。 系啊，冇嘢。咁咧就话你话嗰个冇捻用，因为嗰个边咧冚，即系嗰个边唔够厚。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我就嗰日买咗特价啊嘛， 系咁粒粒到落去咧，我想问， 粒到喎、 啊，咦，你发达啦？ 咁咧，但系咧就我今日原来咧行出街啦，以为系即系自己买到平嘢咧特价啦，原来咧雅芳庭嗰啲又做特价，同埋咧我行到海马，海马仲平， 屌你呢、這个世界真系 唔系海马，原来仲平啊，嗰啲真系好捻平啊，话俾你听， 唔系佢平到点先？ 平到一个床一对枕头套加个床笠都唔使球水。 嗱，我话俾大家听，我要讲翻 Casablanca 呢个故仔。嗱，我话说俾牛医生听嘅时候，就是、当年咧，我啱啱新婚咧 ，Casablanca 做特价，我就疯狂去买 Casablanca 啲床笠。我屌佢， 你买埋啲龙凤被嗰啲啊！ 我屌佢个老母，嗰个床笠写捻住呢个呢个双人床， 可能就因为你屌过嚟，所以佢而家加厚咗。 但系张床笠啊，净系笠捻到你个床面啊，笠唔捻到你床褥。 佢笠到四寸嘅，但系笠唔捻到五六寸。 笠唔捻到尾啊嘛，屌你个尾！ 我张床都五六寸嘅，但系都笠唔到，但系都 OK 包捻住。 唔系，佢啲瞓觉嘅时候咪弹捻翻出嚟咯，屌你老味！听朝床笠还床笠，个床 咁我就买咗两套啊，一套就系冇名。冇名，听我讲先啊！你知唔知啊？冇名个女朋友叫咩名啊？ 唔知啊！ 嗱，你又唔识啦。 史力奇， 史力哥，史力加， 系啊。 史力奇，你老条呢条女， 屌你嗰个叫咩？ 佢叫科尼， 咩嘅科尼？ 科尼啊，呢条女啊，嗱，你问下听众识唔识啊？第二样嘢我就买咗海绵仔， 咩叫海绵仔？ 海绵仔好美国好出名嘅一个卡通片嘅人物， 点嘅死人样噶？ 成嚿海绵咁啊个海绵仔， 屌你 啦！嗱，你唔好以为海绵体，海绵体就是你碌鸠你嘅海绵体， 屌你点解？ 我嗰日见到个师奶话呢个叫海绵人。 佢老公个碌卵嘅海绵人， 海绵人啊，海绵仔啊，你买得定 唔系？我想问牛医生，点解男人碌 平啊嘛？卡通皮、卡通嗰啲嗰啲系列， 咁买正式得唔得啊，大佬？ 唔系你错啦，你嗰次有冇睇下苏斯网嗰个节目啊？有线 A 台，好卵贵，同埋好卵难揾嘅。 正色、 啊，正白色嗰啲啊，正白色嗰啲 医院咪大卵把咯，屌你老味，正白色， 屌你老味，你死卵咗啊！真系有得冚啊！ 屌你！ 但系问题系你嗰啲系正白得嚟，即系正色系好难揾嘅。 系咩？ 系啊，好难揾嘅。 我不嬲都用咗正色嘅，正蓝、正红、正色嗰啲。 即系如果正白色好难揾嘅， 系咪噶？ 你正红啊，攞嚟冲红灯用啊，真系。 屌你！唔系正色，而家咪有咯？屌你老卵多正色床褥嘅而家，唔系正色床冚。 你边度买噶？ 而家咯。 而家。 是啊， 哦， 平靓正啊，屌你老味 ，Kelly 嗰啲嘢，唔系佢永远嗰啲床笠都系白色噶。 咁咧，我又无啦啦今日咧周围行， 系 即系唔知 唔系阿牛医生撞捻到大个，俾个大学点捻到周围 周围弹。咁咧就见到咧就想我见到有一间专买灯嘅公司，得嘢灯胆嘅。咁原来咧，即系可能我孤陋寡闻啦。而家咧，飞利浦咧出咗一只灯咧，屋企咪有啲螺丝头啊，嗰啲灯嗰啲套嘅。佢咧成个咧就好似即系屋企用咗成个罩咁嘅， 点嘅样噶？ 你好似即系你哋屋企以前旧式咪有个罩，即系后面 咩啊？红色嗰啲卖鱼佬灯？ 唔系，屌即系成个咧就好似罩好靓，好似贝壳咁嘅。 系 咁咧，但系原来佢连埋个灯头嘅， 咁捻搞嘢？ 系飞利浦出嘅，咁系成个扭上去，咁上一上去，但系成个遮住晒个头，个灯头见唔到嘅。 系 咁有成25伏，但系卖70多蚊嘅啫。 咁捻抵屌嘅， 好捻得意噶！原来有啲咁嘅嘢噶，同埋你有冇见过悭电胆咧？ 系 可以嗱，通常都系10多廿伏，最多都系20几嘅啫。 系啊， 你有冇见过60几伏嘅悭电胆？ 未见过，屌你，佢哋系咪悭电？ 佢大捻过你个头，同埋咧大捻过啲黑鬼嗰啲头。 摸嚟有咩用咧？咁捻大个，屌你！ 好捻光嘅，第一、你谂下60几伏咧，其实可以等于3-4-5-4-5-8伏嘅。 系。 好撚大，好撚粗嘅。 屌你，我个咁撚大灯罩嚟做乜撚嘢？ 我听就听过，第一次见过。 啊、 大家唔知网上有冇见过，真系好啦，唔知有咩用。我谂系户外用就得噶。 户外，屌你老味，防暴先跌撚死，屌你！ 你屋企有用啊？户外个炉。 唔系屋企有用，屌你老味，一眼灯照撚晒成间屋，咪有用咯。 4-5-8伏，真系好撚光。话俾你听，攞嚟做，攞嚟即系摆喺嗰度做 招田鸡 招牌都好啊。 我话俾你听，最好嚟做咩？屌閪用。 咁咧就即系见过呢啲咁嘅得意嘢啦。 哇，好玩喎、啊！屌， 咁我耐冇行出街，一条友硬硬屈屈行嚟行去。 唔系你都好卵惨啊！屌，呢份工作令到你成日困身啊！ 冇办法啦，因为咧要要揾门路咧去学嘢就系咁啦。我哋嗰啲系专得嚟，越嚟越专咧就会越麻烦。 唔系，逢系专门嘅科学就会系难揾食咯。 点解我讲亲嘢嗰啲咁嘅嘢都唔系？ 唔系你唔够大声，你怼得埋啲先得噶。 使唔使吞个咪落个閪嗰度啊？ 吞个咪落个肚度就唔使。嗱，咁我哋回复翻有啲网友讲嘅嘢啦。咁咧就我哋睇翻啊 有个网友咧就话要听下我讲，我唔记得咗唔系叫皇后啊？ 皇后？咦？喂，皇后啊？呢度 系啦。皇后咧就话咧就总之佢咧谂佢结咩啊？睇得咩衰嘢？古亲通常都衰嘅，话俾你听。我话俾你听系啊，做人大咗咧，你睇嘢睇得衰，即系睇得最坏咧。 系 你每一样嘢啊，一定好准啊！话俾你听，我咧而家睇嘢我最叻噶啦， 睇咩最叻？ 睇衰嘢最叻。 睇下，我突然间俾本美女小便你睇下， 唔系睇嗰啲咸湿嘢啊，系睇即系每一件事咧，嗰啲人啲衰嘢咧，睇得十次咧，十次衰十次都中啊！话俾你听， 唔系我话俾你听，我想问一问皇后系男定女先。 我唔捻知喎、 啊。如果系女就正啊，屌你！ 我哋好多啲听众个名好似女人咁，其实我怀疑系男人嚟。 诶，碌沟通啦，仲有就系碌沟通。上次回咗阿总司令啦，屌！阿总司令就话咁咧就而家成日都好有后悔，咁咧就系咪话唔成熟啦？咁咧做咗七仔之后咧，就见咗啲捻样咧，即系月头嚟买嘢啊，俾500啊，月尾又数散纸啊咁。咁我啊讲咗一样嘢啦，月头 呢单嘢我真未睇过、 啊。系啊，月头复活节，屌你老尾！月中咪圣诞节，月尾啊，屌你受难日咯，屌！大佬而家出粮系咁噶啦，市道 我睇真七仔通常都系用八达通啊， 唔系八达通方便啊嘛， 同埋唔好搞到人哋啦， 系啊，费事抢到成袋散纸啊！ 我又想讲下咧，就有一个网友喺拱顶上少少顶先啊，讲 边个啊？阿任哥， 阿任哥系啦，佢话佢咧就好辛苦、啊，哎、啊、你复咗咯， 复咗啦！嗱，我想同阿任哥讲一样嘢，佢就话而家系读大学啦，咁啊就嚟毕业就做呢、這个会计。咁咧就佢阿妈就屌鸠佢话，人哋隔篱嗰个男仔咧就做男护士，而家去私家医院做，月薪有30,000+。嗱，我想讲俾你听， 阿妈讲得啱嘛。 唉，你啊牛医生，你真系，唉、做护士又冇生钱。 你听我讲，人哋唔使点读书啊，都赚咗30,000+啊！你读咁多书系把捻咩？ 阿任哥，你有冇听牛医生讲？你想大陆跑两转，可能嗱，而家喺大陆嚟讲吓。喺珠三角成为呢个世界嘅经济龙头，你几年之后可能捞嘢捞得掂，你唔系恨嗰30,000+嗱，30,000+系死钱嚟噶，你个个月 阿九护士有可能啫， 咁系可能啫，咁要讲际遇啊嘛，大佬。 嗱咁讲啦，做会计唔系冇，因为而家个趋势嚟噶， 系 大陆咧其实需要好多呢啲咁嘅人才，但系我话俾你听啊，你而家做剧咧打拳都系咁样做，你如果有机咧就系点咧，就除非咧你有办法接到啲其他 job 翻嚟。嗱，我识个朋友 系 就是、以前我帮个诊所做过会计嘅， 啊咁佢而家做咩？ 佢而家都系做会计， 即系古惑仔啦。 做佢唔系做护士，女人女仔嚟嘅。 哇正喎、啊！ 咁咧就佢唔靓嘅喎。 啊咁唔正。 咁咧就佢话俾我听，而家帮日本仔公司打工啊。咁咧佢话舒服，但系问题日本仔咧嗰啲人好卵衰，好卵严。 系咪成日冇攞 油？佢就话譬如即。call 即拖嘅，同埋有時有啲額外嘢，但係問題咧就佢就俾得好人工。 唔係日本仔係咁嘅，好撚麻煩日本仔嘢做。 咁咧就冇你行行都係咁噶啦，冇話邊行得邊行著邊行唔著。不過你阿媽講得啱喎，即係從你阿媽係一個從 observation 觀察嘅角度嚟睇，做一個男護士唔使大學畢業，而家要係嘛？ 而家要啊大學㗎，而家學位。 即係以前好似你咁咪好咯，唔使咁咪有月薪有成20,000-30,000咩事？ 係 哇，咁啊真係好啦。 唔系，如果私家医院唔止三皮嘢啊，你计埋分红，一个月大约4,000-5,000+。 咁好似即系等于以前做护士或者唔系做警察、做消防都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好工作嚟噶、啊。 因为消防有兼职噶，个个消防都一定有兼职，因为翻日放一日噶。 你唔做兼职都一个月几钱啊？30,000噶啦系嘛？ 好似而家20,000+。 你喺度打下排球都抵啦。 啲排球几千蚊粒啊！屌，打排球打赌波啊，大佬，唔系边有人咁捻勤奋啊？屌你嗰粒排球跌捻咗我哋几千蚊啊！你估真系打排球啊？ 成日见佢哋打排球咁勤力。 屌你啦，几千蚊啊！嗰粒排球跌落地。 咁咧就我喺度咁讲啦，就以前系好，而家都好好佢哋份工，但系即系你又唔可以冇得比喎啲嘢。有啲人唔使做一个月几十万，有啲人走私漏税卖白粉，有啲人做鸡都得啦，卖好多。咁你咁又唔可以咁比嘅。 不过我自己睇法啦，就系、是。 护士是生钱，唔系护士系死钱，会计是生钱。咁每个人嘅际遇唔同，咁如果有生钱， 你遇著啲大佬，咁你帮佢计下走私漏税，同埋俾条女你。 唔系最紧要就系你做呢行要行蛊惑，最紧要你同啲大佬倾得掂数。 啊，你行蛊惑还蛊惑，阿仁哥唔好咁快行蛊惑住。因为咧，你经验唔够咧，你 就唔好咁估啊！ 你唔好咁估啊！住你搏唔过头嗰几年，你真系要即系唔好贪，同埋样嘢都做得好。如果唔系，话俾你听咧，你咁快贪就好快。 系啊，俾人动几棍啊！香菇啦， 你经验唔够，一定要即系要你学咯，可以知，但系唔好去学 啊！同埋就睇住嗰啲扑街仔做啲乜嘢，就开头就唔好掂只脚落去先。 系啦，自己小心啲做会计。 啱啦，咁咧我哋又要复翻啊，蒸肉炒饭加煎蛋，屌你咯！ 呢个唔系银龙餐厅成日做噶。 屌你，银龙餐厅嗰啲谭家煎蛋，我话俾你听，银龙当年爱旺角间银龙食嘢。嗱，银龙咧系边个开嘅咧？银龙就系一间财务公司嘅老细开嘅，我老友同佢好捻熟嘅。 你咁样讲会唔会得罪人啊？ 唔会啊，因为公认嘅秘密嚟噶。通常啲人样咧，点解会喺银龙做嘢咧？银龙会请人噶，债仔边个争佢数咧？捉佢老母閪咗银龙做噶。我试过个老友夜晚去银龙食嘢，嗰阵时银龙啱啱开盘，啱啱开档啊。我老友同佢个老细好捻熟噶。咁咧嗰日咧就有几， 熟我惊佢斩我哋。 唔系，有几条古惑仔，我同佢一齐去。咁咧，我个老友就话：，喂，点解碟公仔面嗰度嗰啲汤咁淡嘅？ 系 佢入去之后咧，你知唔知攞啲咩出嚟咧？ 攞啲咩出嚟？ 攞个砧板啊，嗰啲胶砧板拍我老友个头度。真系噶，攞块胶砧板兜嘢拍我头。 几直接，好过 屌我个老母即刻 blap 立走啦，几个屌你老母银龙嗰啲全部古惑仔嚟啦，出你。佢唔攞把菜刀出嚟追斩两算偷捻笑啊！ 第二个成日听你讲古惑仔就阿沈德强啊， 沈德强啊，屌你呢个仆街， 勤力得啦， 屌你老味呢个古惑咁笨。 呢一个咧就咩二心魔现时十方 阿皮啊， 哦咩意思啊？ 阿皮系地狱嚟嘅，就最恐怖嘅地狱， 好几恐怖啊， 几恐怖，恐怖过见到艾万楼， 哇咁啊好恐怖， 好恐怖啊，屌你老味真人 惊。咁啊冇咩讲啦，咁咧就你。 系， 使唔使讲？我想讲下咧，就系呢个施政报告啊，同埋阿陈水扁咧， 系 台独呢样嘢，你又会唔会谂住而家讲定下一集讲啊？ 不如我哋系谈垄断嗰集讲啊，好唔好啊？我哋下一集讲。咁我哋今集咧讲， 仲有冇其他嘢讲先？ 今集冇咩讲咯。 讲阿笋哥呢排点啊？ 阿笋哥翻，阿笋哥翻大陆，啱啱落翻嚟。 哥咧， 咁啊换咗新工。阿花哥咧就冇啊，阿花哥就都系帮我哋 set up 完啲嘢咁啊。琴日即系联络过我，就有条片啊播咗出嚟，都几好睇啦。 我哋系咪喺呢一个开台里面好受欢迎啊？ 开台里面最好听嘅节目噶啦。 唔系嘛，讲咁多粗口都叫最好听。 唔系啲人最好听，我哋讲粗口，做粗口我哋下次。 系即系唔系嗰啲人唔粗口噶，个个都斯文淡定。 边个啊？ 个个其他啲节目主持都唔讲粗口噶。 咁啊唔知喎。哇，都系咳到呕电啦！呢排都系， 唔系点解唔讲粗口嘅佢哋？ 唔知喎，唔系阿边个都讲嘅，嗰个医生咧，卢永乐啊，卢永乐做电台节目都讲粗口噶。 系咩？卢永乐讲粗口噶？ 佢有个电台节目噶自己 得嘅咩？ 屌个卵样就系呢啲真系正棍之中嘅正棍，垃圾之中嘅垃圾。 我冇讲啊，我冇讲过。 我讲啊，屌你，我搞护士讲啊，呢个仆街真系，屌佢老尾快。喂，咁好啦，我哋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讲声拜拜先啦。 系，拜拜。